首歌曲是本周排在中国榜第十二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特别创作的《万江》，由李玉刚所演唱。 月悠长，花大地，日花一隅，山雨和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为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五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残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我和你心神与你怀，成一杯石榴汤。南通党国共享，听力极乐极凉。过万江一人爱，千年不灭的夕阳。 五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李玉刚的《万江》是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呢是十年前那英的一首《天生不完美》。 收录在2011年的《那英那又怎样》专辑当中的《天生不完美》。这是截止到目前那英最后一张原创的专辑哈。这些年他改为发数字的单曲，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综艺的节目啊。专辑当然是遥遥无期哈，没有一个计划吧。第32届夏季奥运会呢，在东京璀璨开幕啊，现在是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来同步观赏一下。那么这次呢，是中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哈，是777人的阵容，自信坚定、从容赴约，面对从未遇到过的挑战，中国队呢要比出竞技水平，更要展现意志、决心和精神面貌哈。中国队已经全面准备好了。下面这首歌是杨坤的《那一天》。 你的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创。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人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比老伤的印永远无法抹去。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创。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在孤 上了瘾，永远无法抹去。 杨坤十八年前的那一天，来自他的第二张专辑哈，同名主打歌曲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最近看到这个周董晒出了女儿啊、这个过生日的视频。啊，视频当中的女儿跟他四手联弹啊，画面当然就是格外的温馨啊。当然了，有了小孩子之后呢，周杰伦的生活不止只有音乐，更多的还有家人，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他的专辑一拖再拖啊。好在他有那么多的经典作品哈、啊，可以供大家不断的来循环。我们来听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菊花台》。周杰伦，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深深

中国歌曲，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陈洁仪，总会再见。 当爱樱花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 第十九位，老狼，痛痒乐队，迪亚。 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 爱的火像一道光，治愈了痛苦。 第十八位，郁可唯， 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 第十七位，李健， Marine。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头。 第十六位，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 第十五位，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 Tell me what's in your playlist, tell me what you're listening. 第十四位，郁可唯，五排十二座。 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只求偏看。 第十三位，薛之谦，被人。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 第十二位，李玉刚，万江。 风一声在东方，其他都满家光。 第十一位，周深，绝恋。 如花一如烟，无力无间，只为曾经联系。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阿当主持四川是喜欢听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常常忘记拉上我的窗帘。一个月有几天他的表现像失恋，反复听王伟的冬天一遍又一遍，他常说想去环游世界，所以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呢。虽然世界大的无边，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我们经常都是上网聊天，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有一天他忽然来道别，只留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他说世界其实大的很有限，只要彼此那段线别忘了他是上观念。 我们听到这是在2005年的今天7月23号呢，赵薇推出了她的第五张个人的专辑《Double 双》哈，这是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主打歌曲《我和上官燕》啊。她当时跟姚谦合作，在 Virgin 呢推出两张专辑，04年的《飘》啊，里面有比如说像《渐渐》呢，《一直下雨的星期天》，都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一些作品啊。那么赵薇她自己也说呢，她碰到姚谦之前唱歌呢只是她自己的兴趣，那么碰到姚谦之后的话呢，在跟姚谦的合作，以及经过姚谦签的这样的一个调，就是就像调色盘一样的啊，让赵薇找到了自己在音乐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属性哈、啊、将他在音乐当中的那个光芒呢逐渐调亮出来哈、啊、变得非常的迷人啊。各位好，这里是麒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回到1989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庾澄庆、哈林他的首本名曲啊，让我一次爱个够啊。那这首歌呢当时真的是风靡了整个中文歌坛，包括粤语版本张学友唱只愿一生爱一人也成了张学友的粤语的代表作啊。我们来听庾澄庆啊。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再

上也许一个心愿，勇敢向前，梦不会碎。 张韶涵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语言，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别走开，我们一会儿全国版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周末快乐。那接下来呢，本小时的结束曲是1991年啊，当时非常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演唱者江淑娜。稍后见。

定来打斗。 第一首歌张学友坚持的意义，这是跟东京奥运会有关的一首歌曲啊。那这一次呢，是中国第十次派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有777人的阵容啊。那么这里边有431名的运动员，刷新了境外参加奥运会的规模跟人数的记录啊。尽管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为训练备战带来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东京奥运会周期呢，中国选手，中国队的这些选手们表现是稳中有升啊，在东京奥运会的33个大项、47个分项上取得了30个大项、41个分项的参赛资格啊。另外，我相信这个在5年前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的闭幕式当中，东京八分钟当时了解到，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将二次元的这个超级 IP 的这个加入呢，比如说出现了著名的游戏的角色马里奥啊，还有非常多能够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动漫角色的出现呢，都是很多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奥运会迷非常期待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2年陈慧琳的一首歌曲叫《哆啦 A 梦》，稍后呢还会为大家安排陈奕迅的一首歌曲《马里奥派对》，都是跟日本有关系的 啊。心中有许多愿望，能够实现有多棒，只有哆啦 A 梦可以带着我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到想象的天堂，穿越了时光，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哆啦 A 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有了哆啦 A 梦，幻想就无限延长。快乐是与我分享，难过是陪在身旁，掏掏他的神奇口袋，就能把烦恼遗忘。找传说的宝藏，冒险到远方，看我的任意门。哆啦 A 梦和我一起，梦想发光。哆啦 A 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心中有许多愿望，能够实现有多棒，只有哆啦 A 梦可以带着我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到想象的天堂，穿越了时光，看，是竹蜻蜓耶。 西唱到假期，手中的点没游戏，够3点食更完美。 这个嘛，一针八折一无关，只关于虚拟游戏，怕超出你预期。在这斗室内，让派对举行。美丽拳王和天使和经典马里奥有份，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不一世名和利留看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种国旅赛。先把云层中去，转探来学马里奥度假和孤岛可当衬。游戏中化，地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痛满右身。翻工的每件琐事，客户又叠叠埋怨，我假装倾听微笑。到家里一握手，制在两手，栖身于虚拟游戏，以思想去漫游。没法可当成现世的英雄，我没强横，但要力无公主要被我救起，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不一世名和利留看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场湖泊旅赛。先化云层中去，转探来学马里奥度假和孤岛可当衬。游戏中化，地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痛没有身。依家里开个舞会吧，要求平的我变了恶男，恶男无没有权被死吗？ 我们听了两首歌，代表了两个日本动漫以及游戏界的超级 IP。 那之前是陈慧琳的哆啦 A 梦，那这首歌呢是陈奕迅的马里奥派对，选自07年的 Listen to Eason Chan 这张专辑里啊。 现世的英雄，我没强横，但要力无公主要被我救起，一切是虚无。但世界太枯燥，花一世名和利留看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种湖泊旅赛。先化云层中去，转探来学马里奥度假和孤岛可当衬。游戏中化，地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痛满右身。 谢谢大家听一首老歌，送给大家。1994年，当时在点将唱片旗下。两组人马分别是伍思凯以及尤克里林所带来的《有梦有朋友》。 夜将来临，心灵暗淡，时光那一盏灯最早为你点亮。当黎明时分，回首长夜漫漫，那一颗心坚持陪你遗忘。在难免有风有雨人生长路上，因为你我会变得更坚强。 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明天的天空因为有梦有朋友，心灵的翅膀才能飞得久。那一盏灯会最早为你点亮。 当黎明时分，回首长夜

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不变的温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整天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But do we really care， 整件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整件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来自江苏无锡的九五后的歌手陈沈以诚最近发表了一张翻唱的 EP， 叫做《旧故事》，这里面有翻唱万芳的《孩子气》，还有张学友的《情书》，以及蔡健雅这首《晨间新闻》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个星期刚刚发表的一首新的单曲，来自在网络上非常有人气的歌手仍然的雀跃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啊，周末快乐，我们稍后继续在音乐当中见面。 我遥远，为你感情如意不快。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二十位，陈洁仪《总会再见》。 当爱已化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 第十九位，老狼痛痒乐队《迪亚》。 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 爱的火像你的光，治愈了痛苦。 第十八位，郁可唯《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 第十七位，李健《Marine》。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头。 第十六位，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第十五位，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 Tell me what's in your playlist. Tell me what you're listening. 第十四位，郁可唯，五排十二座。 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只求偏看。 第十三位，薛之谦，被人。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 第十二位，李玉刚，万疆。第十一位，周深，绝恋。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啊！接下来听一首新歌，这是这些年为很多影视剧写歌的创作歌手刘凤瑶呢，本周推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生物学家》。用逻辑来完善灵感，用理性来包装感性，文字生猛，旋律鲜活，似乎是用研究生物的态度去完成一张音乐的专辑啊！来听刘凤瑶的新歌《生物链》。 荀子的胃，牵牛的背，老虎不敢发威，麋鹿的腿，孔雀的眉，乌鸦做爱多嘴，他们寻觅一种同类，太醉牛在飞，鹿一在追，青蛙不会下水，狐狸守卫，小狼的背，鳄鱼伤心的泪，当中华语真是见鬼。 I give you some color， 在欲望中忏悔，我充当防卫，我大喜大悲。 第三把的卡门，这幽暗的方位，我半途而废，总有路可退，却被你拽回。 Oh， 是那样美。当防卫，如果大喜大悲，第三把的概念，这幽暗的范围，若半途而废，总有路可退，我被你拽回。 这样的新歌呢，真的是我的菜啊，你喜欢吗？刘凤瑶的新歌《生物链》，选自她的最新的专辑叫《生物学家》。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是超级会唱歌的袁娅维 Tia， 在她的2014年 TIA 专辑当中啊，这首歌当然展现了她出众的演唱的技巧。So food, so good。 Thinking about yesterday. Ooh, no coffee can fix my talking mood. Right now, right here. Let's get some soul food. So good. Add some pepper and some spice. A little flavor with your right. Soul food. So good. I feel inside. And the flavor's taking me so. 大家好，我是宋炳洋。再有脾气的人，对不对？总有会收服你的那个人，所以就会让你没脾气掉。所以歌的开头就是我没脾气，没脾气 ，baby， 直接切入主题。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没脾气，没脾气 ，baby， 你说什么都没问题。 想要我说几次 baby 我想你，没关系说给你听 baby 我没脾气从没有脾气，谁叫你如此的可爱，看电影逛街走到站不起来，传说这就叫做恋爱，我没有脾气是你的超能力会让我发呆，见到你就愉快，我没的脾气脑海里全部都是你，你让这世界都是爱 Oh baby 没脾气没脾气，我没脾气没脾气那家餐厅朋友说还不错，没关系陪你之后再去工作，但是确实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不知不觉有点冷漠，哎，直到你莞尔一笑全部冰解一破，我没有脾气是你的超能力会让我发呆，见到你就很愉快，我没的脾气脑海里全部都是你，你让这世界都是 很有趣的一首歌，没脾气，来自宋炳洋2018年的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宋炳洋和之前我提到的刘凤瑶都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哈，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大红，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那个人爆点的话马上就要出来啦。此时此刻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正式入场了，我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中国体育代表队啊！预祝中国体育代表队这次在东京奥运会取得辉煌成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是2016年周杰伦为今天魔道团二演唱全球主题曲 Now You See Me。 我的话是超能力，我天生神力，你的魔术要看道具还真不给力，这话是耍着脸不真的积极分散注意，我根本不理神的脾气，你还真有耐心啊，万一我姿态小五十的铅笔手里边做白就是小朋友的把戏，才能应该只有了张脸的把戏，不然你看看你旁边的观众他们都跑到哪去，就是梦话不理看话，跟我拼命你会输的所有筹码，就是梦话浪迹天涯，认真起来我连我自己都害怕，我的 fire